当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拥抱着阳光。可是你却无法忍受这座阴霾的城市，总有一天你会远走他乡。森林啊，你是否还记得你家乡的模样？潮湿的南方还是冰冷的北方？森林啊，你是否还会陪伴在我身旁？森林啊，森林啊，森林的路短暂的分开是为了今后的旧伴，但生活给我们的胜算是输和赢各一半。总以为重逢的余年能支撑失去的伤感，可机缘的巧合却偏偏给的够不上圆满。就出门，真正想忘记的人总在三更半夜突然想打扰。未来拍一拍，过去翻一翻，发过的状态我不去

你这爱说放弃小偷，说幻想中幸福宇宙，笃定地答应过会永远伴我走，我太信你还是太念旧，曾经没有逃生。 小小雨中流水楼，不 脏，山高只愿任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向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汤，微笑不如声色的张扬。 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鸟儿围着我，再画上绿林和青坡，画上宁静与祥和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，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，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，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悠闲的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 直到没结果，单纯的自首自作，以为就算路过也会留下什么，看来是我想多，下决心擦肩而过，其中最大的收获兴许是败成自我，一直微微弱弱却又不退不缩，盲目的执着，想必你不差我的一句问候，只是少一个普通朋友，当聊到你不感兴趣的内容，就用什么充实一下节奏，我才会恍然大悟，发现自己是你可有可无。

经关了灯，想睡却丝毫不困，世界都睡得太安稳，剩我一个人，想你到凌晨，怎么能遇见一个人，呼吸仿佛会停顿，

装和你不熟，在别人面前对你冷，在只有你和我的时候，请你吃烤肉，你会吃醋。